我变得容颜，应该忘了永远的人总是问起他，淡淡一笑在唇边，我不恨我也不想看他如云烟，一望平静的蓝天多少年，回避柔情的双眼，能躲过多少缘？世间男女长相见，虽然说着笑语和甜言，心和心咫尺天涯，难到心里面。爱一个人说也容易，只要不怕面对说别离，但秋凉如我心，秋凉如我心，散的散，去的去，人生一场戏，而秋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你在我身旁，我要看着你梳妆，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姑娘，我在他乡，望着月亮。

回忆，我迷失在痛苦里，我往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？我何去让它过去？我不再

我的一份柔情，我的一片心意。